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我们就说过这两首歌是配套来的，如果说想不到这个单词 unicorn 这样解释，阳光彩虹小白马，小白马上还有个小犄角，一听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 unicorn 独角兽的标准像。大家看到的独角兽画像很多都是搭配阳光和彩虹，那么这首 unicorn 和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都是倡导了心中最美的事物。接下来这首歌虽然不是纯美的事物，但这首阿信为电影《一出好戏》量身打造的主题曲也加进了自己心中美好的浪漫。那三月绽放了誓言，在四月遗落了谎言，而五月我依然眷恋，相信每一位五月天的歌迷听了都会心头一暖吧。 当一颗心搁浅人间， 尽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无阴暗黑夜，这黑夜昏暗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我的每个星星都 这是来自林宥嘉的《火焰小溪》。火焰和小溪一般来说都是偏视觉系的，在这首歌里呢，作词人施人成赋予了他们听觉的一面，火焰小溪，落叶雨滴，多好幸运能有声音。因为这是为听障儿童群体所特别推出的声音你好公益活动的主题曲，本身就是怀有心怀美好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呢，描绘的就是心中最美的一幅画面了，安静温暖平凡，有着生活的气息，还有爱情的浪漫。这是由方文山作词，许魏洲作曲并演唱的《橙色天空》。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泊满月辉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 这是收录在许魏洲的新专辑《The Time》时刻的《橙色天空》，一路目送夕阳橘红，橙色天空唯美的让人感动。夕阳映照的橙色天空的确会给人这样安心温暖的感觉，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是我们回家的时刻。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诺尔曼的《红砖色小二楼》，那这首歌就有着非常直白的立意，这座小楼就是小诺曾经的家，在这里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红色的砖，绿色的树，虽小但是温暖的家，会听到爸爸下班回家自行车的铃声，这就是心中最美的回忆了。 曾经有一个红砖色的筒子， 下旋转着傻傻的痴痴的，夏风吹散了蒲公英，飞到天空蓝蓝的，偷偷的啊嘿，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啊嘿，承载着不切实际的梦， 新歌一号田馥甄自己的房间，新歌二号刘惜君如昨，新歌三号火箭少女一零一撞，新歌四号汪苏泷夏日风铃，新歌五号陈世安坏掉的大人，新歌六号徐良杨威至尊宝，新歌七号朱兴东我有三个月月游，新歌八号纳吾克热苏丹，新歌九号贺仙人带你回家， 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 新歌十号 Tangram 向前冲， 来来来不要怕面对比赛，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心中最美的事物在歌曲当中呈现，我们继续来听。那下面这首歌展现的是所有人都经历过的，也是所有人心中最美的愿景，这就是青春和活力。我们就来听火箭少女101的这首新歌《壮》。火箭少女101的这首《壮》，作为从互联网诞生的女团，这首歌所体现出在文化、音乐、流行等多元素当中的对撞。所以想想看，从小虎队到5566 Energy 到 TFBOYS SNH48 再到火箭少女101，他们都在不同的年代呈现出一代人心中最美的青春活力。那下面这首歌就像散文诗一样，刻画出了印象当中唯美的画面，记录下画面当中最深刻的记忆。说到歌手仍然，除了很红的那首《空空如也》，还有这一首《那年初夏》。 蝴蝶花盛开的那年，我一个人站在海边，望着天空，我好像能拥有全世界。

清晰，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听我的心，一直的过去留住了你，彼此的心听进了心，相知的生命会更透明，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但你懂得清醒就更懂得自己。 吴青峰的全新单曲《请听》，这首歌融合了弦乐、原声乐器和电子乐器，从书籍《花之笔记》找寻灵感，加入到大自然的声音，也有婴儿的哭声、恋人的絮语，以请听为名，分享人和自然最美好的声音。在这首《请听》当中，泥土、种子、花朵甜蜜，会有一点点校园民歌的感觉，有一些复古的味道。那么下面这首歌真的是属于曾经年代的唯美和浪漫了。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在2000年翻唱谭咏麟的这首经典老歌《雨夜的浪漫》。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The rain was so heavy, so heavy. There's only you and me.夜望雨中一个，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是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伴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 这地下雨水，多么多么需要你，在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挑尽散去梦，夜已洒下去。 长怎么不长？ 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点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 想到歌曲当中心中的美好，总会想到张信哲这样一首《白月光》，忧而不伤的唯美浪漫，如皎洁月光一般映入心中那一份纯洁唯美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朱星东的《小白》，一个类似于张三李四这样的普通名字，一个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的人，或许是朋友，或许是曾经的恋人，在我和小白之间留下的就是青春的美好，还有记忆当中抹不去的情谊。在下个小时，朱星东也将会带着全新专辑做客，也许会聊到他身边的小白。 小白，别看你像个小孩，看出你心藏着爱，都不算意外。我来卸下呆萌的盾牌，谁肩膀都不算窄，都借你依赖，也抹过奔波的斑驳的泪，也捂过语言的幼稚的嘴，也恨过成不了那个是谁，这些都有体会。所有努力或败给痴心作序，碰了壁碰碰碰成了庙宇，错的上错错错成了武器，你习惯的自我防御终成了你的天敌。关上门，关上窗，今晚说尽所有心伤，推开门，打开窗，夜过去一样又会天亮。来卸下呆萌的盾牌，谁肩膀都不算窄，都借你依赖，也抹过奔波的斑驳的泪，也捂过语言的幼稚的嘴，也恨过成不了那个是谁，这些都有体会。所有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老公救火呀！

大部分其实是在描述我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嗯嗯。 那这张专辑其实更多的是站在一个第三人称角度去叙述一些可能我身边的朋友会发生的，或者我自己会发生的，或者大家都会有一些共同发生的事情。嗯、对，就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吧。对， 曲序第一首作品是带有一种爵士风格的，叫做《拜托了小明》。 对，拜托了小明。 嗯，小明我们知道其实经常会在很多段子当中啊，包括一些书本上看到这个名字。 是的，我记得小时候他应该是最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个名字，就是、 嗯、 哎，今天写作文就是哎，小明小红或者小明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当时这首歌因为词是我自己填的嘛，我就其实想说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说一些故事， 嗯， 它可能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许是你身边某一个人，但是可能表达出来就是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是用小明去代指，哎，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么一个现象还蛮有趣。所以其实当时用爵士的风格也算是一种新的挑战吧，因为之前没有去想要尝试这样的风格啊，他可能会比较轻快比较活泼一些。对，所以才选用这样的风格去表达这样一首歌曲。 好，就来听这样一首《拜托了小明》。 我相信他一定是你挂在嘴边的姓名，好事情坏毛病笑话里总有他的身影，总说自己太庸俗，茶余饭后打点不没什么好澄清，这愚蠢的小明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拜托了小明》，来自于正在做客中歌榜的朱新东，出自于他的第二张专辑《我有一个朋友》。 嗯，是的。 专辑当中有一首歌的作词人是来自于乐评人卢世伟，这首歌叫做《小白》。 对，小白。 据说之前已经废掉了五版歌词了。 是，之前否掉五版歌词，然后一直都觉得，哎，好像还没有找到我想要叙述的。其实，之前否掉的五版他没有不好， 嗯 嗯， 对，只是可能啊、我总觉得他少了点什么东西，可能还不是我特别想要去表达的东西。 嗯， 然后直到后来的时候觉得 因为这首歌我想要表达是一个新人的状态，不仅是我自己，可能在每一个行业上都有这么一些新人啊，就特别是今年你看毕业季，然后很多大学生就开始毕业，然后找工作，然后进入职场，我觉得他们也是这么一个小白，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如果不从一个音乐人的角度去看啊，能展现一个社会大众的一些想法吧。再加上因为老师是一个乐评人，然后文笔也比较细腻，然后我觉得老师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很敬业。因为专门为了这么一个歌词，他和我有见过很多次面，我没有去聊过，然后去聊互相的一些经历和感受，然后最后才出来这么一版词。 好，就来听这首《小白》。 小白，别看你像个小孩，看出你心藏着海，都不算意外。我来卸下呆萌的盾牌，谁肩膀都不算窄，都借你依赖。也抹过喷薄的斑驳的泪，也捂过语言的幼稚的嘴，也恨过成不了那个谁，这些都要体会。所有努力或败给痴心作序，碰的比碰碰碰成了妙语，错的上错错错成了武器，你习惯的自我防御终成了你的天敌。关上门，关上窗，今晚说尽所有心伤。推开门，打开窗，夜过去一样又会天亮。来卸下呆萌的盾牌，谁肩膀都不算窄，都借你依赖。也抹过喷薄的斑驳的泪，也捂过语言的幼稚的嘴，也恨过成不了那个谁，这些都有体会。所有上床，今晚说尽所有心伤。推开门，打开窗，夜过去一样又会天亮。 这张我有一个朋友，每一首歌也是记录了一段关于朱新东自己成长的故事，当然也有你身边朋友的故事哈，但是呢都融在了整张专辑当中。其实有一首歌叫做一百首疗伤歌，就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两个版本。 对，然后这张其实一百首疗伤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所以当时才说哎，我们要不要做两个版本，因为很纠结不知道哪一个版本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平时也有听歌，有时候难过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听众，我也可能会听一些歌曲看能不能治愈自己。再加上之前有过一件还蛮好玩的事情，有一个歌迷朋友吧给我微博私信，然后说哎我分手了很难过，最近 状态很差，一直不在线，然后他有留下他自己的电话，我有真的给他回拨过去，然后给他唱了一首歌。所以其实我当时在想，很多时候别人在听我歌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真的有说被治愈，或者是好像有感同身受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当时才说，哎，那做一首这样一百首疗伤歌。对， 就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找歌曲来疗愈自己。 是的， 所以你也想把这样的一种能力放到歌曲当中去疗愈他人。 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歌曲带给人最大的作用其实是一种陪伴感。 嗯， 对。 所以你是喜欢听那种偏伤感偏唯美还是怎样感觉的歌曲呢？ 嗯，我觉得分心情和分时候吧，我个人听歌会比较杂，就什么风格的我都会听啊。我觉得可能就比如其实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特定的时期，比如早上啊会听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或者在运动在健身的时候会听一些比较有节奏的歌曲啊。我的歌呢可能就会被排到睡觉之前对， 就是睡前，然后 对当做 睡 前 故事啊。 对对对， 睡前故事。 我不敢打听你消息，更害怕嫉妒心机，另个他在你怀里拿走我的权利，你沦为我生命往事，刻骨铭心的爱情都用心痛来标记，然后用力忘记，无奈爱情常常让人变得不像自己，要怪只能怪我们当时相爱的太彻底，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伤着会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感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一百首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不可能会复合，可是回忆却是复合，麻木就不痛了。是谁的错已没关系，别出现在我梦里，心的点点滴滴缠绕我快窒息，反正爱情常常让人变傻也不稀奇，要怪只能怪我们都有犯错的可能性，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想着会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感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不可能会复合，可是回忆却是复合，麻木就不痛了，呜，不痛了。 张专辑你个人来说比较偏爱的作品是哪首呢？ 其实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会是，我觉得像不祝福， 不祝福 就算是，对，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对， 这首不祝福它其实它的创意还是比较有巧思的，就是 是，其实相对一般的一些情歌或者是一些描述一些比较伤感的一些情感问题的歌，它是比较毒舌的。对，我当时有专门想过，我觉得因为我平时也有听嘛，听一些其他歌，我觉得很多在叙述感情上面的一些歌曲，要不就是很难过就哭到不行啊，要哭啊，要不就是一些觉得还要带着一种大度的情绪去描述感情，比如说没关系，我可以原谅你，我放手啊之类。但我就觉得其实在真正的情感上面，当你遭遇了一些不顺利之后，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度的。我觉得当时做这首歌填稍微有点毒舌的这版歌词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让有人听到我的歌的时候其实是比较痛快的。对， 觉得其实这才是真实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是真实的。并且其实很多时候你在说一些反话说一些气话的时候其实代表你对这个人是有真正用心过的，是花过心思的。 对 对，所以才会去很难受，才会说一些反话，说一些话，就是那我不要你过得很好，对不对？我才不祝福你之类的，其实也是代表着另外一种的一种在意吧。对， 好，那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和朱新东继续来听这张专辑《我有一个朋友》，我们稍后见。 祝福你活到100岁，有人能这么傻以为，真正笑皱纹爬满幸福的眼角，自信扮演神经在剧情曲折起伏。瞎说，烂电影散场后，票券可否还我？谁还记得那天谁为谁唱军歌？谢谢你，这次别再联络。亲爱的，你现在过得不好，那么我心中石头可放下了。凡人生经在剧情曲折起伏，祝福你活到1000岁，叫青春强过吸血鬼，心甘情愿弯腰抓住，可别混得糊涂，你的祝福就留给下个牛。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歌手朱新东。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朱新东。 这一次带来全新专辑第二张专辑《我有一个朋友》。 对， 专辑当中其实最早曝光的是电视剧《害前任》的插曲《怎么走散了》。 是的， 作词也是你本人。 对，这首词是我自己填的，变成这个电视剧的一个曲子，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东西。 嗯， 因为当时填这首词的时候，还并没有说，比如刻意的去针对前任。我其实当时只是想着，其实在人生中很多朋友，就包括我的一些小学同学，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就走着走着可能就散了，就没有联系了。我其实当时只是想要表达这么一种情感，并没有特别去针对可能某一种关系之类的。对，所以后来完全就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机缘巧合，这首歌成了电视剧当中的插曲。 对，是这样。 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一些朋友，就是现在跟你还有保持联系的这些朋友多吗？ 我个人比较庆幸的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关系好的一些发小，现在都还常有联系，就我们有时候见面还会一起去自驾游啊，去烧烧烤啊之类的。对，就很棒，我觉得这点很不容易。包括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朋友啊，我们那个时候一起就大家都很喜欢音乐，但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小白，什么都不懂。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学习，然后一起摸索，然后经常的时候跑到海边去唱歌啊，去练歌啊。学校因为有一栋空的教学楼嘛，然后我们占领了一个楼道，然后称之为秘密基地啊。对，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楼道里面有混响， 夜半歌声。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还蛮有趣的。对， 房间摆放整齐，车冷清，就好比我现在的心情，在所有感情里看运气，像世纪会有不同结局，成长未必总换来回礼，也要学会坦然面对失去，别怪自己来不及用心，若遇见下一个你，记得用尽全力。我的诚意，还有你头发的香气，你的香气储存着我笑的眼睛，这份感情留下两个人的背影，从心里搬进了回忆，看你如今有新的期许和远景，听说你也向朋友打探我消息，任凭尝过冷静才会懂得去感激，失去让我找回自己。那时候最不济还有你会相信我的宏图大计，如今灯红酒绿手机里却再也收不到你关心，成长未必总换来回礼，也要学会坦然面对失去，别怪自己来不及用心，若遇见下一个你，记得用尽全力，继续前行，带着你留下的痕迹，尽管唏嘘却已经走散在风里，这份感情留下两个人的背影， 从心里搬进了回忆，看你如今有新的期许和远景，听说你也向朋友大胆我消息，人品尝过宁静才会懂得去珍惜，失去让我找回自己。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又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这张专辑更像是上一张孤独感的延续，我们听到依然是以情歌为主，因为年龄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感情状态是你自己没有办法亲身体验到的。那这部分的功课，你会通过怎样的方式去来进行一个弥补呢？ 其实通常啊，就很多事情我可能自己没有经历过，可能因为年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东西，所以我通常都是通过文字啊，或者是看一些电影啊，再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然后去感受他们。所以其实在做歌手的这么一个路程上面，更多时候其实是并不是说在练习该怎么样去唱一首歌，或者是去练声啊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在感悟吧，在体会，对，怎么样去表达一些歌曲或者是歌曲的情感，怎么样才能带入到自己身上。 一般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会怎样去放松自己也好，放空自己也好，通过怎样的方式呢？ 我觉得我好像现在变得特别养生。 养生 对， 需要保温杯泡枸杞，这个温水是这样吗？ 就是我现在出门会带水， 带 一些水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药品啊。就是我会变成是这样，而且再加上平时可能在家里面，我休息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去散个步啊，做做饭啊，养个花啊之类的， 就感觉到有点像这个退休的这种生活，是吧？ 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对， 其实生活本来也就是这样， 对，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一个， 对，很平淡，并没有说每天都会有惊涛骇浪之类的，对，我觉得享受平淡嘛是好事。 还早，当年说还早，到如今似乎变得可笑。守着一句缘分未到，青春还剩多少，笑着笑着说还好，我不用执着某个怀抱，爱情是个问号，而我知道它终于心跳，感情真浓要懂得享受，简单就熟也未必是现实的作风，耽误两个人的自由或许才是真的错，浓烈过后还剩下什么，要谁还我用真心付出的那些温柔，这淡了要再浓，恐怕是你太强求，像茶包浓淡随人计较，尝过才能清楚知道哪个对我喜好，笑着笑着说还好，我不用执着某个怀抱，敢爱也敢不要，而我知道他终于心跳，感情真浓要懂得享受，是现实的作风，耽误两个人的自由或许才是真的错，浓烈过后还剩下什么，要谁还我用真心付出的那些温柔，扯淡了要再浓，我们都别太强求，是我不懂，但是 我们知道朱新东也是选秀出道的， 嗯， 然后眼下选秀非常火，而且进入到了选秀 3.0 时代，网综真人秀开启了选秀的另外一种模式。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关注哈？ 嗯，有关注。其实 那新一批的新秀会不会让你觉得有某种压力和一种威胁呢？ 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我年轻，但我觉得他们更年轻。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很多又能唱又能跳，就还蛮佩服的。但是我觉得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吧，而且每个人的定位不一样，就比如有人会喜欢听情歌，有人听摇滚，然后觉得做好自己的。不过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啦，其实现在有这么多丰富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音乐之类的。因为其实刨除掉歌手身份，很多时候我也是一个听众，我也觉得能听到更多元化音乐种类，我自己还觉得很开心。 嗯， 对， 你自己歌单当中常收录的排在 top 10前十位的歌曲会是大概哪些？ 我的歌单前十啊，可能大部分是 Eason 吧。 对， 就是还是更偏爱他 啊。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某个感觉还是蛮像的。 其实有人这么讲过，有人这么讲过，但是我觉得还有人问过我说，哎，你不会觉得太去像谁了吗？我觉得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好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共同点吧。 嗯， 有些时候 惺惺相惜。 对对对，有些时候就是前辈身上还会有更多我想要去学习到的东西。 嗯嗯。 而且再加上我觉得不能说因为担心自己去像谁然后就刻意去避开哦。我觉得可能说不定身上就有些特质就很相似。 嗯，也许是因为身上特质相似才会喜欢。 是。 然后呢，其实很多歌手最开始也是一个模仿的阶段。 对。 慢慢的那个路本来不存在，慢慢走着走着 就 走出自己的那个风格了。 对对对，是这样。 你在这里苦想风格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其实也许你想不出来。 对，其实就是在不停的一个寻找的一个过程，然后才能慢慢找到自己。 阴天就适合下雨，眼前室内的空气和镜中不认识自己，和你有些事情要说起，好像朋友的关系，可为何不是普通的惦记？为何不能忘记我们只是朋友一场，带着孤单的回忆恨，想着残酷月光，我不要你懂得今晚我吹的风会有点凉。为何不能忘记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带着孤单的回忆恨，想说别来无恙，缘分是个可就是进化的寂寞和倔强。 记我们只是朋友一场，带着孤单的回忆恨，唱着残酷月光，我不要你懂得，希望我吹的风会有点凉。为何不能忘记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带着孤单的回忆恨，想说别来无恙，缘分时的渴求是进化的寂寞和倔强。听说他很不错，我会继续写歌，听好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朱新东第二张专辑《我有一个朋友》当中这样一首高级快乐。尽管是九五后，但是朱新东在谈论感情也好，演唱情歌也好，我觉得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感悟在里面。我们也期待呢，未来下一次再见到东东的时候，那这张情歌专辑可以体悟得更透彻，然后角度更多元。非常感谢朱新东做客中歌榜，带来第二张专辑《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下次再会喽。 谢谢谢谢。 朋友太过固执，总看不懂现实，对一切充满疑问，他常常带着欢笑，不让人看穿他的慌张。曾经有个朋友陪我一起幼稚，成全了我的样子，他轻快的步伐，那梦想的重量，却在半路就返航。他最想去的地方，我替他勇敢拼命的到达。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他来过这城市，带给我许多故事。曾经有个朋友，他总叫我孩子，我想念这个朋友。